各位 My Radio 的听众 D 架报读者，你们好。My Radio 和 D 架报的 YouTube 频道在近期屡受黄标打压，令到我们广告收入大减。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和 癫狗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和 癫狗日报。 提提大家 ，My Radio 同《癫狗日报》嘅月费而家已经可以用 PayMe 缴付，大家可以扫描画面嘅 QR code 或者输入画面嘅电邮地址缴费，多谢大家。 2019年，我哋 My 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妙山河，中横四海，我何鉴光自传一鉴江湖已经在普罗有得卖了，大家可以到普罗网上商店购买，多谢各位。 最新消息就是巴西总统再次是测试到武汉肺炎阳性反应， 真是 真系，唉，都唔知点讲啦。好啦， 梅开二度啊，真系 梅开二度啊，系啊。阿朱玲，你报一报咧，而家即系美国啊最新嗰个情况系点样啊？即系对于呢个中国嘅驻休斯顿嘅使馆， 系咯，就系呢一个系新鲜滚热辣消息嘅啫。 嗯， 系啦，就系美国就下令中国要关闭喺休斯顿嘅领事馆。 嗯， 系啦，咁原来呢个休斯顿领事馆 （Houston Consulate） 咧。就是中美建交之後第一間新建立的領事館，所以它是絕對有一個中美友誼的象徵意義。 嗯， 但是中美建交之前，華盛頓那間呢，原來中美建交之前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經在華盛頓 有一個 representative office， 即是說一個代表機構這樣。 嗯， 佢嗰個地位就好似而家台灣個代表機構， 非正式機構 係啦，一個非正式機構咁樣嘅。 嗯， 但係佢呢個態度，佢呢個姿態咧，就係被視為即係同中國有正式決裂嘅意味。咁美國方面佢哋咧就以呢個知識產權同埋呢一個休斯敦領事館有啲行為作出係損害到美國人嘅資訊安全的緣故，所以就要求關閉領事館。咁講翻啦，其實今次可以講話係我會講話呢一個政策係有少少列根主義，又或者叫 Reagan's Doctrine 咁嘅影子嘅。 嗯， 因為當年喺80年代咧，喺列根總統領導美國期間，同蘇聯都係有一系列喺個領事館上邊嘅拗撬。咁其實由70年代尾到80年代蘇聯解體之前咧，係一個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係差唔多年年都會有一兩單新聞咁樣，一係就講話啲蘇聯工人罷工，係啦，一係又話蘇聯驅逐一啲外交官， 嗯， 又會有一啲間諜新聞、間諜醜聞咁樣嘅。就好似1977年咁樣啦，呢一個蘇聯政府、莫斯科政府咧，就以呢一個防火條例嘅要求咁樣，就話要搜查呢一個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嘅。咁當時候咧，佢係當時候直情用呢個字係叫 ransack 咗一個大使館，連啲機密文件嗰啲 file 咧都係撬開埋。 因為咧，大使館屬於係美國領土嚟嘅喎。 係啊，但係當時候就用防火條例，即係就話我 check 下你哋啲防火條例呢啲裡面嗰啲建設有冇違反防火條例先。 嗯， 係啦，仲用一個理由話係要做防火檢查。當時候可以根據呢個文件咧，就話有三層樓啊。是簡直是被洗劫了。 嗯， 之後就在同一年的6月，美國領事館的人就發現了他們大使館地帶裡面就畫了一條隧道，是蘇聯他們畫了一條隧道去隔離那個 building 那裡。 這個提一提，東西柏林其實以前都畫過一條隧道的。 是啊，就說話、哦、原來 KGB 在隔離那間屋那裡監聽著這個美國大使館。 是啊，那他起的時候呢，使館可能都裝了偷聽器的了。好啦，我要提一提咧，就係、是、呢、這個佢封閉啊，喺侯斯頓嗰、那個使館咧，而家嗰個使館嘅職員咧，中國使館職員咧係燒緊啲文件。 係啊，燒嗰啲機密文件。當時候普京喺蘇聯解體嘅時候，一樣喺東柏林嘅蘇聯大使館嗰度係做過同一件事。 嗯， 係啊，就係、是、不斷咁燒嗰啲機密文件，燒到。連防火啊，連消防員都啊收到，係啦， 要過嚟救火啊嘛， 係啦，收到民眾去啊報警咁樣講啊，我唔知係咪中國大使館啊，呢個中國領事館火燭啊咁樣。之後休斯敦當地嘅媒體咧係用埋航拍機咁樣去拍，哇！咁、那個場面係非常之壯觀嘅，因為係睇到好多人喺嗰個庭園裏面咧，就係、是、真係明火咁樣咧，逐張逐張嗰啲文件咧係抌落啲火裏面燒。 冇噶，嗰碎紙機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因為碎紙機咧，即係收尾佢執翻出嚟都可以冚翻嗰個嘛，所以一定要燒嘅。好啦，嗱，而家呢單嘢咧，嗰、那個發展嗰個方向咧係相當之多嘅。咁我哋首先講講美國自己本身啊，共和同埋民主兩黨個反應係點樣？共和黨有一個我哋好熟悉嘅議員咧，就係、是、佛羅里達州嘅參議員 Marco Rubio 咧，佢就話。中國在侯斯頓的領事館是被封閉呢，是應該要發生的，因為呢、這個就是中共在美國裏面其中一個特務的樞紐來的。他講這個說話呢，他一定不會講到後面那個具體的原因是什麼，但是這個參議員就是參議院的情報委員會的署任的、主席，所以咧，署任嘅應該係主席啦嚇。所以咧，佢講呢番説話咧，應該有一定嗰、那個後邊嗰、那個支持喺度嘅。 係啊，咁而且根據報道啦，呢一間啊、中國駐侯斯頓領事館係收埋咗大量美國人嘅 private information 嘅。呢、一個係CNN 佢嘅報道嚟嘅。 好 啊，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點，可能就係其中一個點解即係領事館人員要咁急忙咁樣燒文件嘅理由啦。 係。咁嗱，民主黨嗰邊咧，咁一定唔可以撐即係共和黨噶嘛。咁佢所以話咧，佢又唔可以否定呢樣嘢，佢又唔可以話咧，即係唔應該咁做。佢就話佢唔呢個Angus King 咧，係緬恩州嘅應該係參議員啦。佢就話咧，佢就唔知道咧，關於中國入邊有幾多呢啲活動喺度。不過咧，佢知道咧，即係佢幾有，即係佢覺得咧係可以而家係一個合適嘅理由咧對抗中國。不過咧，佢對於今次呢個事件咧，佢就認為佢就有一個懷疑，就究竟係同個選舉有關定同中國有關？咁呢個講法本身咧，其實就好蠱惑嘅。佢而家就唔敢去即係為中國説項啦。咁佢能夠可以做一樣嘢，就係佢梗係話：哦，呢個係同選舉有關，就係因為你想挑起 政治目的嘅， 係啊，有即係不可告人嘅政治目的。OK， 好啦，呢件事本身咧有另外一個角度咧，我覺得咧就值得好即係喺呢度同大家講講。咁前幾日咧，我就收到一單料，咁咧就係即係我哋自己啲朋友咧就講出嚟，佢就話有一隻咧美國嘅 C-130。運輸機嚟咗香港， 係啊，半夜嘅時候由加首納基地係飛咗過嚟香港， 喺沖繩空軍基地飛嚟香港 C-17 啊，係一個大型嘅運輸機嚟嘅，咁就停咗係兩個鐘頭。咁當其時咧，我係唔敢去確認呢樣嘢，因為咧事實上即係太難去問。但係今日咧就呢個報紙咧就有到，咁但係後邊呢張唔係嗰個現場嘅。照片嚟噶呢張，呢個係資料照片嚟嘅，因為喺2014年嘅時候佢嚟過嘅，嗰、那個報紙即係《蘋果報》嘅只能夠用翻呢張照片，因為冇人影到。 係啊， 咁問題就嚟啦，如果呢單嘢係真嘅話咧，咁係代表咩咧？因為咧而家喺呢個中國嚟講咧，話有一個報復措施，就係佢要關閉喺武漢嘅美國使館。 咁如果關閉美武漢嘅使館嘅話咧，下一步就係會唔會關閉呢個香港嘅使館咧？ 絕對有可能，因為講翻話 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Times 呢啲咁嘅美國媒體同埋美國 Voice of America 啦，佢哋喺香港嘅職員嗰個工作簽證都係被註銷咗噶啦。 係咩？ 係啊。 哦，呢、這個 New York Times 唔係 呢一個係已經係 New York Times 同 Washington Post 咧。 係啊 ，Washington Post 係啊 ，sorry 嘅。嗰個咧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是。美國或者外國傳媒在香港去做報道的話咧，那個空間越來越小啦。 絕對是啦、 啊。咁剩低落嚟就正如我哋第一次要強調咧，就係而家譬如話嗰個外洋嘅報道咧，係需要由香港自己嘅記者負責翻嘅，因為以前咧就冇互聯網嘅年代咧，你一定要靠呢啲記者啦。但係而家唔使噶啦，我哋自己有咁嘅外語嘅能力咧，我哋唔好理佢英文又好、德文又好、法文又好、日文又好。我哋照做嘅話咧，啲外國嘅傳媒佢哋都要用啊，所以咧呢個係對抗嘅，而家要即係註銷呢啲外國傳媒嗰個簽證其中一個手法嚟嘅。但係去到美國領事館就另外一回事嚟啦，因為咧有一個好實際嘅問題，譬如如果你要搞美國簽證，如果冇咗之後，咁你點搞咧？即係呢個使館如果要撤走嘅話，係嘛？咁但係咧。呢、這個亦都唔輪到我哋而家控制，我哋只能夠去問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有真係咁嘅事情嘅話咧，後邊嘅意味係咩嘢？但係我哋喺頭先問呢個問題之前咧，我哋可以好多蛛絲馬跡咧，去睇到係咪呢件事會發生。其中一樣嘢我哋可以睇到嘅就係、是，譬如呢啲國際學校嘅學生，佢哋咪大量撤走。咁我哋啊，即係有啲朋友話翻我哋聽咧，其實而家讀國際學校平咗好多啊。 係啊，英基賣廣告竟然需要賣廣告啊！即係你話會唔會係非常之詬異啊？即係我聽到個消息之後，我都覺得好詬異。 係啊，咁啊，如果你即係仲想啲子，你想啲子女咧受啲一啲比較好啲嘅教育咧。咁啊，國際學校係其中一個選擇嚟嘅。 但係非常之可惜嘅就係話，呢國際學校咁就係成為咗階級。嘅一 分嘢嚟噶嘛， 一個分嘢咯，即係呢一方面，我係想成日都 underline 嘅啦，就係、是、即係我哋香港人都可以，點解我哋香港本身個教育制度係做唔到國際學校個質素咧？即係我以前都成日講話，香港啲教育制度有一個好奇怪嘅地方，就係話佢哋喺知識方面嘅灌輸嗰個能力其實係唔差，但係另一方面佢哋放咗好多精力喺行政工作。上面同埋另一方面，即係對學生嗰啲管制啊，由細到大咁樣去培訓學生嗰啲奴性啊，即係呢一方面，即係我淨係喺香港讀過書咁樣，我係覺得非常之詬異。我唔明點解個老師係會 care 我頭髮多過 care 我嘅嗰張成績表。 你講 care 頭髮咧，我哋當年咧就即係經歷過好多啲嘢㗎啦。 好白痴啊！呢一樣嘢其實係好無謂嘅。我寧願個老師 care 多啲。在怎樣將個學生嗰個心理質素方面係有乜嘢嘅塑造啊，有乜嘢嘅支持咁樣？其實呢一方面就係佢哋應該做嘅，呢一方面先係教育，而唔係話我叫個學生啊，你啲頭髮長咗去剪，呢啲就係教育，呢啲唔係教育。 嗱，我覺得香港嘅教育制度咧，可以一句説話咧就可以概括曬噶啦。香港教育制度咧係我嚟租質學生嘅， 係啊， 就咁簡單啫。OK。嗱，咁你要對抗呢樣嘢本身咧，其實其中一樣嘢即係個考慮咧就係移民啦，嚇為咗下一代嘅教育。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而家國際學校咧，如果有撥即係有翻咁多空位出嚟，而佢又肯減價嘅話咧，咁啊大家不妨可以考慮一下嘅。OK， 咁跟住呢個使館啊，即係香港嘅使館，佢要撤走嘅話咧，我哋仲可以好多蛛絲馬跡去睇嘅。頭先嗰件事本身咧，即係話如果真係有一隻咁大嘅運輸機落嚟。我好強調係如果啊，因為到而家都冇可能 fact check 到。咁佢要運走嘅就係正如喺呢個侯斯頓嗰個 case 一樣啦。佢而家唔使燒呢啲文件啊，佢咪直情運走佢咯，運走埋啲人啦咁樣。 其實有冇運走人啊？前日嗰架運輸機有冇喺香港運走美國嘅人員啊？ 唔知道，唔敢講，但係大家可以 check。 因為機場的人一定見到的。 咁另一方面都係即係 fact check 咗一樣嘢，就係話咁美國領事館喺香港嘅資產都係被售賣緊。其實咁樣都可以睇到美國領事館 嗰個地產地，即係美國領事館嘅嗰、那個 宿舍啦， 嗰、那個 人員宿舍。 那個應該就是那個大使的官邸， 是啊，秀墳山的 那個是非常非常值錢的， 是啊，都是賣了的，都可以看得出、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撤離 的、這個撤離本身就意味著一件事，就是可能去即美國方面或者甚至中國方面呢，會預計到會出現一個大幅度的決裂的情況。咁呢個決裂嘅情況咧，其實係唔止香港嘅，而且我一路強調咧，就係、那個事情如果係喺呢個成個中美之間嗰、那個矛盾嚟講咧，香港未必係佔第一位。而家喺嗰個前台上面，但係真正有問題嗰個地方就咩咧？就係、是、台灣啊！ 係啊，咁所以下新聞要講下，真係 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要講講啊！而家美國咧，國會是推緊一個台灣防務的法案，咁究竟咩咧？我哋下一節翻嚟講俾大家聽啊！